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为绝不忘记日本对朝鲜妇女所犯下的特大型反人道罪行和悼念性奴受害者，南朝鲜人民8月29号在首尔的南山辟出了悼念性奴受害者公园记忆之地。